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沈乔不言不语，不知是不愿意解释，还是觉得说起来费力气。就在这个时候，原本紧闭双目的燕无师突然睁开了眼睛。沈乔背对着没有看见，白荣却看见了，他心头一惊，见燕无师直直看着自己，也摸不清他现在到底如何。 沈昂，你家秦王都醒了，你还忙着与我动手吗？ 沈乔只当他随口扯谎，自然不肯理会，直到后脑一阵清风飘来，他才忽然警觉，不得不回身格挡。趁着这个机会，白荣直接飘至洞口。 你以为我在骗你吗？你们俩好好叙旧，我就不打扰了吧。 说罢娇笑一声，直接消失在洞口。他对付沈乔还可以，若再加上一个燕无师，尤其是一个能出手的燕无师，那无疑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在确认燕无师清醒过来之后，他当机立断，马上就选择溜之大吉。竹杖被迎面而来的强横力道直接打飞，沈乔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喉咙就已经被紧紧扼住。 沈乔， 这一声冰冷彻骨，其中仿佛不蕴含丝毫感情。对方力道之大，几乎要将他的脖梗折断。沈乔大吃一惊，不顾自己将欲窒息，一掌就拍过去。燕无师竟然不躲不闪，生生接下了他这一掌。与此同时，五指松开，人仅仅是往后退了几步，没有吐血。沈乔却弯下腰，咳得眼泪不止，身体彻底失去力气，倒向旁边。过了好一会儿，燕无师终于再次出声。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走火入魔了。我没弄错吧？这样好的机会你不趁机杀了我，或者躲在旁边看我被杀，居然还出手制止。我为什么要杀你？阿乔，难不成你当真对我日久生情？报恩。报恩？我记得一早便告诉过你，我救你只是一时兴起，想看你是否有资格当我的对手，顺便欣赏一下你这个众叛亲离一无所有的可怜人会不会一蹶不振，因为遭遇重重打击而发疯。你的动机如何，并不会改变你救了我的事实。即便是为了杀我而救我，在我被杀之前，也应该对你心存感激。 阿乔啊，阿乔，我觉得你不应该修道，应该去修佛才对。你这样的软心肠，说不定早就修成大德高僧了，怎么还会被人打落山崖，那样凄惨？ 周朝如今有宇文邕在，世道尚且称得上太平。若你不在，幻月宗单凭边岩美和玉生烟，未必能抵挡得住八方势力的虎视眈眈。如果宇文邕因此有个三长两短，恭请大臣，换个皇帝又能过日子。但要是别国借机兴兵，最后遭殃的也不过是普通百姓。 你的口舌倒是越加锋利了。 两人说话的间隙，李月也醒转过来。他起初还满脸错愕茫然，当他看见燕无师饶富趣味地看着自己时，错愕立马就变成了惊恐，连滚带爬的起身，二话不说就往外面跑。燕无师漫不经心地将手中石子弹了出去，碎石堪堪擦过李月的耳廓，在上面留下了一道血痕。李月惨叫一声，脚下跑得更快了。若燕无师有意杀他，只怕他现在早就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了。沈乔不知燕无师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也没力气去揣测。他靠在石壁上，背后的伤口反而越来越痛，若非体内还有真气在流转，此刻早就冻僵了。 我不杀他，因为这世上多的是不杀人却能让人生不如死的办法。他想杀我却杀不成，往后必然日日都活在被我报复的恐惧中。 过得不会比现在更加轻松。我只要三不五时让人以我的名义去骚扰一番，想必他自己就已经吓得半死了。你说这样不是更有趣吗？ 其实就算我没有出手阻止，李月和白蓉也都杀不了你，是不是？ 是。那时候我虽然动不了，但对外界的感知仍在，我也听见你们的对话了。你已查探到我体内的冰寒之气，应该也明白，若他们要杀我，也必会被冰寒之气反噬。 白蓉走了。 直到刚刚，白蓉估计还潜伏在洞外，想确认燕无师到底是不是真的恢复过来了。直到李月逃走，听见燕无师和沈乔这一番对话，他才真正死了心离开。 阿乔何必叹气呢？你一路寻上山来，不顾危险守在我身边，我怎么能不给你一个面子呢？你不乐意看我杀人，我便放过他们这一回又如何？白蓉那小丫头现在死了多可惜啊，有她在，合欢宗以后的乐子还大得很呢。 他起身弯腰将沈乔抱起，手触及他背后时，沈乔微微一颤，像是因为伤口被衣裳摩擦的缘故。燕无师察觉，将横抱改为背负，他刚刚还走火入魔，情状凶险，此时竟也没事人一样，从山崖洞穴一路如履平地，不过片刻功夫就到山下。回到行馆之后上了药，沈乔要调息疗伤，索性直接闭关三日。三日之后出来，周朝使者正好也完成任务，准备启程回州。宇文庆听说他受了伤，还特地命人送来不少补品。他心里对燕无师和汝烟客会这一战的结果好奇得很，听说打成平手，又不知内情如何，不敢当面去问燕无师，就想来找沈乔询问。可惜遇上沈乔闭关，没能见上，抓心挠肝等了三天，才等到沈乔出关。 哎呦，沈公子，可算等到你出关了。哎，怎么样，你没大碍吧？ 哦，多谢宇文兄关怀，只是受了些伤，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了。 哎，都怪我，那日我没想到人会那么多，我也差点与玉姿失散呢。还好你没事，不然我可怎么向燕少时交代呀？ 老宇文兄费心了。 沈公子，不瞒你说，我们正要启程回国，不出意外的话，临川学宫那边也会派人来送行。那日燕少时与汝烟公主交手，到底是输是赢，你在一旁观战，想必了如指掌。少时不说，我也没胆子去询问，但若是少时赢了，我也好当着临川学宫来人的面奚落几句，显显咱们大周的威风啊。 应该是燕宗主胜了一筹。 啊？真的吗？我听说汝烟客会这人武功高强得很，估计能名列天下前三了，说不定天下第一也争的。 其实两人都受了些伤，燕宗主是引起旧患，而汝烟公主那边，若我没有猜错，应该是伤了经脉，一个月内估计都不能妄动真气了。 何止一个月，恐怕他三个月内都没法跟人动手了。宇文大人有什么话，为何不亲自来问我？ 少师日理万机，不敢打扰，不敢打扰。我这就去监督他们有无好好收拾行囊，等准备出发了，我再派人过来请二位。告辞，告辞。 如何？ 你与汝烟客会一战，精彩世间少有，兴许旁人会有所体悟，但我闭关三日，除了疗养旧伤之外，功力却无甚进展，总觉得有一层阻隔，令我无法再进一步，仿佛原地打转。唯一可喜之处，就是真气流转通畅了一些，眼疾也有所好转，现在能大致看见一些光影了。 可惜了。那很好， 燕无师与汝烟客会这一战很快流传开去，关于输赢才是人人都关心的事情。在南朝，汝烟客会不仅在江湖上声名卓著，在朝廷中也有一席之地，臣主对其礼遇有加，连柳皇后也出身临川学宫，因此在许多南朝人眼中，临川学宫的地位一枝独秀，几乎相当于儒门与南朝武林的领袖。这样的身份名望，假若汝烟客会输给燕无师，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是，那日去观战的人都说两人打成了平手，而汝烟客会回来之后却一直在临川学宫闭门不出，谁去拜会也不接见。燕无师同样待在行馆里，哪儿也不去，这不由令流言更加四起。有说双方两败俱伤的，也有说汝烟客会技高一筹，燕无师无颜见人的。与此同时，宇文庆也放出话，说是本国燕少师在行馆宴请恭迎汝烟公主，希望汝烟公主能拨容赏光。这纯粹是他听了沈乔的话之后想出来的捉弄南朝人的法子。如果临川学宫那边没有回应，他就可以大肆嘲笑，如果汝烟客会亲自过来了也无妨，反正他也没说过燕无师一定会出席。两国现在虽然结盟，但谁都知道联盟只是一时的，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共同的目标，一旦目标消失，盟友依旧会变成敌人，明面上过得去也就罢了，私底下的角力从来没有少过。许多南朝人听说之后深感不忿，都认为宇文庆欺人太甚，不少自认为武功了得的人纷纷主动上门，提出想要挑战燕无师。但燕无师何许人也，他的狂妄自负甚至只对水平相当的人，愚者碌碌皆不入其眼，又如何会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这些人若真被他亲自接待，估计也看不见隔日的太阳了。其实根本用不着燕无师出手，跟着宇文庆一起来的那些人也足够应付隔三差五上门来的江湖人士了。两日之后，临川学宫那边终于传来消息，婉拒了宇文庆的邀请，说公主正在闭关，谁也不见。这个回应仿佛印证了宇文庆的话，那些斥骂周朝人太狂妄的声音一下子就消失了。宇文庆甭提有多得意，高高兴兴地来找沈乔说话。 沈公子，沈公子。 宇文大人。 是如如姑娘啊。沈公子呢？我有个好事要同他说。 沈郎君已经离开了。 离开？去哪儿了？好端端的为何要离开啊？这事儿怎么没人告诉我呀？ 具体的情况如如也不知，要不大人还是去问问我们宗主吧。 这我哪敢呢。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